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呢。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呢？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官方扩大限制中国科技大厂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体设计和制造半导体晶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台积电停止接受来自华为的新订单。不过，生产中或是新禁令公布前接下的订单继续生产，预计9月中旬以前出货。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基隆庙口夜市今天开始取消人流管制上限。基隆市长林佑昌说，市府会遵循中央防疫指示，努力让市民恢复正常生活。基隆市政府上个月12号宣布在庙口夜市设置管制点，实施容留人数总量管制，以2000人为上限。随着疫情趋缓，放宽同时间容留人数总量管制到2500人。今天再宣布取消庙口夜市容留人数总量管制，但是用餐隔板不会取消，维持社交距离，也呼吁民众、摊贩和店家落实防疫新生活运动。另外，原定3月2号开课的基隆社区大学春季班受疫情影响，延到今天开学。新冠肺炎疫情缓解，经济部政务次长王美花今天表示，随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口罩会从全部征用改成定额征用，经济部已经在规划口罩出口解禁。王美花说，口罩国家队上星期的日均产能大约1800万片，应该已经满足国内需求。经济部也将协助民间采购熔喷不织布机器，上线之后预估单日产能上看2500万片。经济部乐见多余产能开放外销，让口罩业者站上国际舞台。不过，时程上还要与卫福部确认定量征用措施，可能需要提到行政院讨论。预计以政府定量征用之外的部分回归商业机制为原则，操作细节上也要配合国内防疫需求与生产端，有次序开放。劳保局最新精算报告显示，劳工保险再不改革，预计在2026年破产。就算依照日前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劳保年改草案，也只能延后2年破产。劳动部部长许铭春今天表示，明年会再拨补200亿元给劳保基金。许铭春曾经表示，如果照原来的草案只延后2年，没有10亿，劳动部会重新思考。许铭春今天表示，政府一定要负起劳工保险的责任，明年还会有200亿劳保基金进来，已经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苏贞昌也同意。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6月6号举行，高雄市民政局长曹桓荣传赖给基层里长，提到不投票但一定要监票，让站出来的人有压力，站出来去投票就是要罢韩等文字。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今天质询法务部次长陈明堂是否有违反行政中立之余，陈明堂 陈明堂说，公务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权或进行一定的行使，一定要慎重。另外，高雄市选务会办理韩国瑜罢免案所需选务经费超过1亿1152万，办理罢免案所需经费由高市府编列。本次罢免案比照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共设置1823处投开票所，其中新设或移动的投开票所共213所，占整体的11.68%。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4点，来到10740点，成交金额1894亿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120点，来到20157点。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上涨13点，来到194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来到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48点，来到11013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61点，成为238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成为2543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封面接近，容易有短时强降雨，云林以北到基隆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今年最暖心的歌曲，范丞丞《乃爱转了嘞》，2019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最佳作词，客家委员会温暖发行。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往年由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今年度运作经费严重不足，孩子的基本学历等同国家未来力，期盼各界鼎力相助，患难相扶。请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8752-3963。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私たちはそいざってフリーフリーフリーフリー、さちがらい日々でも愛してるの一言で、綺麗なピンクで包んでさ、そうただ喜んでくれたらいいな、ただ私からあなたへのプレゼント。 昔からの大のプレゼント心から送るプレゼント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星期一的下午两点钟十分，欢迎你现在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一样去录综艺《三国志》啦。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就会由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送上好听的。今天星期一，所以是日文流行的音乐最新的 J-pop 啊，不管是流行的还是 J-indie， 送给你。刚刚听到这首 Present 礼物来自于 Mrs. Green Apple，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的星期一呢，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是立马帮帮忙的时间，第二个小时是生活灭活。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可以在现在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就可以看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直播咯。散らした歌詞に涙した永遠みたいな恋でも行方はあなただって思って生きていくよ気持ちを灯してさあ行こう曇り空蜜の味記憶違いあなたさようなら巻きをくべるように負が連鎖したそのような毎日に途方日の光がほんのちょっとでもあれば僕は頑張ってしまう誰かの闇の反省をで与えられたものでさても蜜には変えがたいからそれを救い出すんだどうして最後が愛しくてどうしてこんなに悲しいんだ散らした歌詞に涙した Yes。 听到的歌曲来自极品下流少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蜜语长啸》。立马帮帮忙的时间，最近你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大家帮帮忙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频道的聊天直播室当中留下你的问题，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为你开放，为你的问题开放。好的，在现在呢，聊天室累积了几个问题，然后我发现蛮多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忙，大家来听听看，看你知不知道。首先第一个是网路回文贴图啊，前一阵子呢，一直有人贴四个黑人，这我还能理解。我光前面四个黑人我就已经不太能理解是什么，是台湾舞吗？但是呢，是有一个好像是卖披萨的人摸头笑，这就是代表什么？我搞不懂。我们需要 emoji 达人。这个城市不崇尚大自然，理性感性。网路回文贴图贴四个黑人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有个好像是卖披萨的人是摸头的笑，这又是什么啊？你又有其中偏偏生命姿态，白天黑夜行人川流像电子节拍，越投入越难说不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嘉玲的 Butterfly 0223639955。有人要告诉我台关舞到底是在干嘛吗？在抖音看到蛮多人会就是跟着一起跳，但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四个黑人贴图什么意思？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老王。 老王你好，你是有问题还是要解答？ 解答。 太棒了。 是，就是那个四个黑人，就是之前有一段影片，就是那四个黑人就是抬着那个棺材一直跳舞，然后大家就觉得就已经是就是很难过的事情，他们搞得很嗨，对，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哦，但就这么简单。这个影片是发生在哪里嘞？ 国家我不确定，看起来像是非洲，因为就是都是蛮黑的人 啊。 对，国家我不确定 啊。 对，就是之前那个影片就是蛮红的这样。 啊、 然后那个卖披萨的是之前统神 啊， 你知道统神吗？ 统神我知道， 对，他就是，对对对，他就是之前在那个路边跟一群八加九就是有冲突 啊啊。 然后那个披萨店的员，就是其中一个八加九是那个披萨店的员工、 啊， 然后被人家审出来了。 哈、啊、哈、 啊啊，对，然后就是一直叫他出来面对，然后就一直被追杀，这样被网路追杀霸凌。 那统神跟就是那一群是什么青少年吗？他们发生什么样的纠纷呢？ 就行车纠纷，就是好像是我有点忘记详细，反正大概就是好像。统神回转，然后他是就是合法回转、 啊， 然后对方好像就 不开心， 就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呛下， 就拦他车，然后呛下这样。 啊，然后 对对对， 统神的影片是刚好他有行车记录器，然后刚好他在拍这样子吗？ 就是后面呛下他们就是有互拍，就说要就是指证这样 啊， 就是要报警啊，就是来啊，就互拍这样。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其中一个被网友审出来，就是在那家披萨店打工。对，然后就是一直被霸凌到现在。 天哪、啊，那这样那个贴图是什么意思？贴图就是卖披萨的人摸头笑，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会把你审出来的意思哦。 就是他那个就是刚好是被神出来的照片，然后可能当初一开始就大家就要出来面对什么之类有点没的，然后就是很多无聊的网民就一直就是贴出，就什么都可以连想到他就是贴出来，连那个四个黑人他也可以一起去台馆这样。 哦， 就很多梗图啦， 就变成一个 meme， 就变成一个梗图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真是太棒了，老王， 谢谢， 太棒了。我就是需要这样的新资讯。 好，谢谢马克，拜拜， 拜拜。新资讯。听到的歌曲，这首新歌来自于 Orange Range 橘子新乐园。Konohoshi， 这颗星球，这颗星球，我们现在正在住上，就正站在这个星球，睡着这个星球，呼吸的这个星球。其实最近有一个大事件呢，昨天还今天的大事件，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成立了一个新的军种。不再只有陆海空军、海陆，然后像台湾可能就是陆海空军、宪兵啊，然后特战啊、特勤啊这样。美国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太空军。新的旗子是北极星，看起来就像 Star Trek 一样。大丈夫，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你是？ 我是台北阿尼， 阿妮，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只是想说你有看，因为你刚刚讲 Star Trek， 你有看那个2019的吗 ？Netflix 没有哎、欸，没有，还没。 那建议可以看一下， 哦， 好看。 是的，好的，感谢你，拜拜， 谢谢，拜拜。今何を見ていた？あなたの夢を見た。優しさにやられた。あの人の木陰で。 帮帮忙帮帮忙，想要送朋友一个好用的雨伞，可是哦，我又怕送伞感情就会散掉，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人家不是说什么送鞋会对人走，然后就会就是啊，我给你10块钱、1块钱或100块，就是这个鞋虽然是我送你，但等于是你给我100块，然后像是你跟我买回来这种。如果你真的很害怕这种迷信会成真的话，那就你送了之后，然后你跟他讨钱啊，就是那你要给我10块钱，你要给我100块，这等于是你跟我买的这样子，或你给我1块钱这样子。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也是完全毫无头绪，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忙的，请问穿高跟鞋脚好痛哦。除了练习习惯穿高跟鞋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没有习惯？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我快一点学会如何穿高跟鞋？还有穿完之后要怎么样放松自己的脚呢？愛情を探しに帰って温もり満ちた感情を今呼び覚まして凍えた心が愛に溶けてゆく花の咲く季節が戻ってくる有个问题呢，间歇性断食真的有用吗？我觉得哦，这个就是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吧，是吧？是吧？是吧？因为可能对 A 有用，对 B 没用，对 C 有用，对 D 没用。那重点你想要知道应该是对你有没有用。所以间歇性断食16-8，应该这个也不会伤身体，你也不用害怕，你可以自己实验看看，你就知道有没有用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低月付9900元起，多元分期优惠实施中，邀您即刻入主。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空空の月きるまで燃やせ。手段を並ぶ顔、なぜ君だけがいい出来にどのルート選べて咲いたなのか、答えは見えない。バトルへどの運命でも僕のものになればいい。そうさ、どうせ破滅するのなら君と絶対に説明しない。愛だと違うから、奪い去られる覚悟もう決めなよ。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Bad End， 那个不好的结局。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的直播聊天室 YouTube 上面飞碟联播网有一个立马帮帮忙的问题，有上周呢买了一档股票，哎呦，连中5根涨停， 有没有搞错？ 然后呢他有出掉有赚钱了，结果今天开盘发现，哎呦，又涨停，赶快跟风，我再进场，我想要就是复制一下，像之前那个让我赚了5根，那今天呢才第一根啊，是不是之后还会再有4根呢？这样子，结果瞬间涨停变跌停 ，bad end。所以立马帮帮忙，他的问题就是呢，我该停损还是继续爆下去呢？我自己啦，我会就是停损，我自己，我个人意见啊。 你可以去看看，就是这种短时间内市场追涨的股票，也是涨停板是一根一根一根跌上去，而且中间量还被锁住，那种都是涨停锁死啊，出不来量的那种啊，突然在一天爆大量，大家出货。这一种类型的股票呢，通常都是你怎么上去，怎么被跌上去，接着下来就会怎么样的叠加的跌下来，不一定会跌到原本的低价，可是就是比如说它涨了五根，也有可能它会跌掉四根，或是跌掉三根之类的。你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一类型的股票，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最后市场追捧就是背后都是人性啊，就看到哦，这个会涨，这个会赚钱，然后大家一窝蜂跳进去。跳进去以后被锁住了，不能你可以卖啊，那你买不到了。接着下来被打开的那一瞬间，大家觉得啊，大家每个人都要疯狂的到货，它就会变成一个涨上去是同样的逻辑，下去也是同样的逻辑。所以如果这是第一根的话，你能出的话，我会出掉了。星期一的立马帮帮忙，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那星期一呢是我们的 J-pop 跟 J-indie 的时间，这是音乐的部分。然后在话题的部分呢，第一个小时立马帮帮忙，最近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问大家，请求协助一下的呢？上个段落最后呢，有人问这个间歇性断食法有没有效啊？那间歇性断食法呢，就是告诉你说一天有24小时嘛，然后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自己调配的，譬如说间歇性断食法8-16，那八是什么意思？八就是我只能在8个小时之内吃东西，我的早餐、午餐、晚餐在这个8个小时之内结束掉，然后16呢是就是剩下一天的这一些小时我就不吃这样子。那这个数字是不一定的，你可以自己调配。像我也可以说，哦，我是8-16啊，就是我在16个小时当中，我吃完我的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剩下的8个小时我不吃东西。这不就是一般人正常作息吗？在 App 上面，大家呢，看到了几个 feedback。有人说这个8小时吃东西真的有用，但是很难啊，非常难。也有人说这个16:8对他有用，他呢没有运动又晚睡，可是呢他从50公斤就瘦到了45公斤。好，那这8个小时可以吃零食吗？你不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吗？就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就可以预见，就算你要实行间接性断食法，你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就是没有决心嘛。就是好，我采行那个间接性断食法，因为我的目标，你要采行这个目标是要瘦嘛，对不对？因为我目标要瘦，那我要瘦以后啊，我采行，然后就是八个小时里面吃东西。哎，那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可以吃零食吗？那不好意思，我可以吃一些热量很高的食物吗？啊，反正我在那个8小时，是不是代表我可以随便吃，然后尽量吃，狂吃呢？肯定是不是的嘛，我不管你就是那个间歇怎么间呢，或者你的饮食法怎么调整，就是尽量就是吃原型食物吃的健康啊，你要一直吃精致的东西，你要一直吃口感很好的东西，那当然就会让你的减重更加困难啊。 した夜のチョコレート君があまりにも美味しそうに目を細めるから釣られて歌ったよくそうでラブソング君があまりにも懐かしそうに歌うか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Omoyintake， 这首歌曲叫做《欠身》。中文我们说拥抱拥抱 ，hug hug。这首歌为你送上了来自于优泰折版优泰的抱拥。现在在进行的是立马帮帮忙的时候，在每个星期一的2点钟到3点钟的这一个小时，你有什么样生活上面的问题，欢迎你可以提出来，让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来帮帮忙，帮助你一下。你可以利用呢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的 YouTube 的音频直播就有聊天室，你可以在聊天室留下你的问题，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这边呢，聊天室上面 Joy 说，马克，我私讯你的 IG， 拜托你看一下下。不好意思，我今天出门忘了带手机，所以现在我是看不到社群的，是看不到我的 IG， 看不到我的 Facebook， 看不到我的粉丝页，看不到 YouTube， 看不到大家留言的。I'm so sorry。 这个周末呢，我在家里面看完了一部日剧，叫做《他们的百万日元》，好像是这样翻的吧？嗯，其实是2017年的剧了，神作。虽然最后结尾有点草率，但我觉得那个剧情的 idea， 还有它的发展跟开展、发想跟开展，非常喜欢。关于一个作家，他想要写小说，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写，写到了20几岁，没有什么成绩。可是呢，他爸爸突然有一天回家以后发现，啊，他妈妈偷人，啊，就是妈妈呢跟他的情夫，一气之下呢，他爸爸就手刃，就亲手杀他的太太跟那位情夫，所以他爸就变成杀人犯。那，最可怕的是呢，他还误伤了一位进来劝架的警察，所以他那个刀子一挥，连那位警察的命也掰了。所以就是他爸等于杀了3个人，然后被判死刑。因此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变成了他的标签，就不再是一个失忆作家，他的标签是死刑犯的儿子。那他还是有继续在创作，而且也很幸运的是，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在他爸发生了这件事的同时，他得到了一个奖项，让他觉得我应该要继续写小说，然后有出版社愿意要为他出小说这样子。接着下来，离奇的部分开始了。他有一天回家，他家已经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垃圾袋，然后就是活得很糟糕，因为自己的亲人发生这样的事情，爸爸把妈妈杀掉，这个应该是很难 get over 过去，很难康复的。就那天一进家里面，发现我家人怎么有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就跟他说：“哦，从今以后我要跟你一起生活。”然后一个女生来之后，又有第二个，又有第三个，又有第四个，一共有5个女生这个样子。5个女生呢，都说要跟他一起生活。然后这5个女生呢，他们都说他们是收到一封邀请函来的。那这个邀请函上面呢，有写好了，就是你呀，你虽然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是你不能过问我们女生任何事情，然后你必须要负责照顾我们，你就像是一个管家一样哦，煮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喂我们喜欢喝的东西，然后帮我们穿本本准备好，然后呢，为了报酬，不是对那个报酬，那个会给你薪水，我们每个月呢，每一个女生会给你100万日元，那么台币差不多35万，差不多每一个哦。所以5个人就有500万日元这样子，很奇妙的开展吧。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YGL， 这首歌叫做 A Paper Dream， 一个纸的梦。然后这个男主角演这个失忆作家人呢，某些角度我觉得很像 Dennis 啊，但是就是没有自信阳光那部分的，就是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一个比较阴沉、比较阴暗、比较内向的，非常有趣。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 即使是一颗眼泪，也该被好好的记得。 第一颗光不勇敢，第二颗因为浪漫，第三颗带着后悔，第四颗是终于原谅的背叛，第五颗还给青春，第六颗继续灌溉，第七颗撑着思念的翅膀，总在这样的夜里溃败，但我没离开，离开。收藏你的眼泪，不再让它风干。扬起记忆的返回呢？

许平凡的话却让我心碎，你何必来说我的对与不对，对与不对，你能不能伤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傻的时候没有后顾，也没想过怎么输，我坚守这条路，过去就让它去，别再继 续。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陵园呐、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十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你的世界， 做工的人戏剧主题曲《你的世界》，华研创作星星王耀扬感动演唱。做工的人戏剧原创音乐 EP 5月11日全网上线，华研国际。 好市集水果报， 花莲寿丰果宴大西瓜开放预购喽，香脆多汁，每颗都超过15公斤。今年夏天最重量级的水果巨星就是寿丰西瓜，产季只有限时2周，错过要等1年。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由欧盟主导、澳洲修订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提案，将要求调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应对措施和病毒起源。目前在194个成员国里已经获得116国支持，只差13票就能在开会时投票通过。WHA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今明两天以视讯召开会议。按照规定，如果有2/3成员国同意，就可以通过动议，也就是最少需要129票。由国际发起的就责草案预计将大大的孤立中国，因此北京政府不断向力推此案的澳洲施压，上周还向澳大利亚展开了10亿澳元（约台币192亿元）的大麦牛肉贸易战。然而，议案刚开始时只有62国支持，如今暴增到116国，原因在于澳洲获得欧盟的后援之后，积极说服非洲诸国同意草案。澳洲外交部长佩恩盛赞，这是国际社会和澳大利亚的胜利。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连续11天零确诊，连续36天没有本土病例，398例解除隔离，维持440例确诊，其中349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以及36例敦睦舰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也展出白河莲农赠送的台湾莲子，庆祝确诊莲子。另外，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台湾时间下午6点以视讯方式举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坦言，目前都没有收到邀请函，已经努力到最后一刻，但看似没有机会了。对这样的情形表达遗憾和不满，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抗议函，希望 WHO 坚守中立立场，不受政治干扰，全球健康权应该是平等的，台湾很愿意协助关注全球人民健康，这次没办法参与大会，和大家分享新冠肺炎防疫，相当遗憾。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表达遗憾，他说 WHO 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压力漠视台湾人权，将等待今天线上会议如何处理友邦提案。面对美国官方扩大限制中国科技大厂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体设计和制造半导体晶片，台积电回应指出，将与美国律师合作进行法务分析，以确保能够全面检视，并且对相关规定进行解释，预计在生效之前会得到评估结果。台积电表示，公司持续密切关注美国产品出口规定的改变，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极为复杂，涵盖众多的国际供应商，身为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台积电与全世界的设备合作伙伴将共同携手精进半导体技术，释放创新的动能。美国计划扩大围堵中国通讯大厂华为，市场忧心台积电股王大力光营运恐怕受到影响。台股在台积电领杀开低走低，所幸在联发科等高价 IC 设计股撑盘，跌幅微幅收敛。不过最后一盘在大单砍杀瓶盖股三王下，中场指数下跌74点，收在10740点，成交量新台币1894亿。台积电今天以290元作收，下跌8元，跌幅2.68%。大力光收盘大跌5.04%，下跌205元，以3860元作收，4000元关卡再度失守。鸿海今天以75元作收，下跌2元，跌幅2.72%。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96点，成为2013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成为193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点，来到28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55点，来到109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4点，成为239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成为2547点。中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封面接近容易有短时强降雨，云林以北到基隆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地区容易出现低云或有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北部27到29度，中部28到30度，南部28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孩子健康，免疫调节是关键。 LP33 益生菌胶囊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效认证，辅助调整过敏体质和免疫调节。天天使用 LP33， 免疫调节好，过敏没烦恼。请洽全省康师美或上网搜寻 LP33。 啊，好舒服哦。 对啊，车内空气也好清新，真让人舒畅。 哎，女儿呢？ 他在车上睡着了。即日起至6月30日，回宾士原厂进行夏季检测，用全方位细心服务，连看不见的地方也妥善照顾。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瘦子 Change， 第四名 DL 罗时丰辜负，第三名 Spark 格林成人童话，第二名陈星月 Am I Who I Am， 第一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飞碟 Hou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天朝圈 You， 天朝圈 哥哥妹妹有意思。 唱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的，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过了下午的三点钟。今天呢是2020年5月18号星期一，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我们广播女神在综艺三国志。所以今天呢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生活灭活、啊、这个小时一开始要送上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我觉得想要送给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没有把自己放在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可能呢太关心别人的想法，别人怎么看，然后自己就越缩越缩越缩越的越来越渺小。这首歌叫做 Jibun First， 自己第一，应该是吧，希望我日文没看错。放在第一位，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喜欢都不一样，这样很好啊，所谓的意哦。重要是你知道你喜欢是什么吗？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别人要什么。First， 把自己摆在第一位，自己第一。那现在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吗？生活灭火开始。最近有没有用过什么、吃过什么、买过什么、去过哪里？觉得哇，天哪，太棒了，我要推荐给大家。还是你是去过哪里、吃过什么、用过什么？觉得天哪，太惨了，拜托大家不要用，不要去。 我昨天呢就吃了一家回转寿司店，然后大有来头，也是新在台湾拓点，慕名前往，去了以后觉得 以关键的来说最高等级很可以， 鲜虾跟贝类蛮喜欢的啦，但是鲑鱼尾鱼这种平常我会吃的很失望啊，尤其是尾鱼超级失望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吕杰飞，这首歌叫做《外星人》。生活灭活有没有什么东西很推荐，还是你很想去很想买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把你的火生得这么的熊熊熊熊熊，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者是利用我们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来你的生活灭火。 等待的愉快，有时候自己看着自己都会笑出来，要是你早点开口，就不用让我一直一直一直猜。我想我终究不懂，不懂爱，不懂你嘴边还有好多没说的。 等一下，上个小时问我间歇性断食的朋友啊，问完了间歇性断食之后，问说在间歇性啊，不是在那个可以进食时间可以吃零食吗的朋友啊？第二个小时的生火灭火，你现在问我气炸锅实用吗？我告诉你超实用啊，但是你买了以后就不会瘦下来啊。来自于宋博伟《爱的迪斯科》，小安说去吃了这个柑橘加热卤味。哇！柑橘，然后呢，他说蛮贵的，他说一颗溏心蛋就要30，金针菇也要30，叶子3片也要20，这样子。溏心蛋30，真的是有点心痛啊！但在外面吃饭好像就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你去吃，比如说早午餐，然后就看到我说哦，他那个谷片，他那个 yogurt， 然后他上面淋的那些东西，还有那个蓝莓，你自己都知道说我在 Costco 买是多少钱，可他组合起来以后那个价钱加，丢啊，这个要卖我这么贵，但其实他就是帮你省下你自己备料，然后你自己一次买你也不可能买这么多，然后瞬间把它吃掉嘛，对吧、啊？所以。可能要把脑中的计算机暂时关掉，好好的用心享受就好，练习练习。 任你自由地耍赖，爱的笑容无害，却把我的心教坏，不知不觉开始依赖，随时有你存在。 Alright， 就让我们慢慢地猜。 Alright， 别乱了暧昧的节拍。大山里还插着手不让你看出来。处理了处理了处理了 You my oh my 处理了处理了处理了 You 爱不爱处理了世界像颗尘埃你随手拍一拍我的梦我的心都真醒来想你是天灾我却离不开嗨嗨truly love truly love truly love you my oh my truly love truly love Love, truly love, truly love 来自于宋楚瑄 Truly Love， 生火灭火，有人生的火，这个吹风机啊，他呢要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的一个牌子，奈米水离子。他说你只要切成那个离子模式，吹脸保湿真的很舒服。 哇，真的哦。 有人问呢，这个迎接梅雨季啊，有这个防水鞋可以买吗？这个 P 牌防水鞋，这个打折常常打很多，就实际上那个钱，应该怎么说呢？因为它常常会有那种什么两双特价，什么再打六折，甚至有点类似买一送一，所以感觉好像你赚到很多。但其他定价还是偏中，有一点高价位，值不值得买呢？我身边蛮多人穿的。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跟卡蒂亚去日本滑雪，好像也买了一双这样子，就是蛋。因为我自己本人啦，我是一个那个穿鞋非常非常懒惰的人，那这一类的防水鞋都是比较高筒一些。所以就是穿鞋可能要弯腰，我就不想弯腰，就会变成我很少穿。看你啦，就是你如果习惯穿鞋都会绑鞋带的，然后高筒你也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可以买啊。 生活升起来，嗨，你好。 嗨，马飞，我是郭源。 嗨，怎么样？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怎么了 ？OK， 我要来分享，就是我的骗子。 我听不清楚了，我听不清楚了。 我是来分享我的骗子的故事。 不是，我真的听不清楚啦。 听不清楚吗？ 对， 不要再打了。 你怎么会电话砸？哇，你是太空军吗？好可怕哦！喂，你好。 你听得清楚吗？ 那我想请问你刚刚是用什么电话打的？ 哎、欸，怎么会这样？我刚才是破哎、欸。 你刚刚是用什么样的电话打的？ 我刚才是一般手机，然后用 iPhone 破连那个接着打电话的、啊。 那现在呢？ 我现在只是用一般那个叫什么安全帽的蓝牙耳麦而已。 哦，好，那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要来分享我的重视生活加灭活。 哦，粽子跟灭火，灭火粽子， 还有生火粽子。 哦，还有生火粽子。好， 对，因为其实从前年开始呢，我就有去超商买粽子的习惯、哦，然后刚好有一家，我那时候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好吃，所以前两年我都买这一家。 好、 哦，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一家新闻说他们这家今年就是要收了， 哦， 就是台南那个立志要当好人做好粽子的那个酒店那一家，他的粽子要、哦、他要收了，我就觉得说犹豫了老半天，我就决定我还是今年还是去买他们这一家。 啊、 哦，可是我今年吃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就失望，就价格一样，可是我觉得料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很惊艳的感觉，然后又变小了，然后价格一样让我很失望、 哦。 可是你知道，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犹豫的其实是另外一款，就是精致华丽的酒店他们家的东坡肉粽子 哦、OK， 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犹豫说，因为我已经那个立志要做好粽子的那一家我已经买了，就是我已经拿到了，可是那一家我已经花了然后599吧，反正大概599就已经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只买到那几颗、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买就是精致华丽的那一家、uh-huh. 那一家499、 uh-huh. 五颗东坡肉粽 啊哈、uh-huh. 问马克你的意见，就是如果是你的话， 我啊， 因为我看那家，其实是从去年我就注意到这一家， 然后今年又没想买这一家的，只是想说就是一个怀旧一个感觉，就再回去买原本那一家。 嗯，你在意里面馅多吗？ 我就好吃啊，我在馅多好不好，就是你只要好吃我觉得可以过。 哦，所以就是如果一颗粽子里面它就只有一块非常好吃的东坡肉，其他什么都没有，你是可以接受的。 嗯，可以 ，OK 啊， 可以是，你觉得可以？你觉得我可以再继续买啊？ 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 好， 可以。 好，我知道，拼一波，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健歌金曲。 受了伤了，才会晓得。李千娜，不敢听的歌。 一个人不敢听的歌。包厢里总有人唱着，有些遗憾，总特别揪心的。其实很快乐，只是偶尔会放空着，有些伤痕是无法痊愈的。风来了，我们走散了，雨停了，寂寞又走了。那些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看不开的放不下的曲折你我的旅程，于是累了倦了痛了哭了爱到傻了终于懂了，这不过就是人生，终究好人坏人爱人路人受了伤了才会笑得错过那扇幸福的门。 李千娜2020有伤更有暖，全新单曲不敢听的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 棒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灵艺术林园啊，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下关西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台湾最美丽的陵园，天灵艺术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认真打拼的头家们，除了研究财位在哪里，更要挑对生财工具。我是夏运芬，推荐您德国凯驰，专业的清洁设备，高效率的清洁，给顾客安心，让头家满意，欢喜迎财神，开心赚大钱。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全球最大清洁设备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Kartra。 我是秀楼俊硕，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视线封闭，先让你泡在一间高校。从最高的白骨上来的兄弟，背地里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下午3:36，如果现在你肚子饿，或是你的生理时钟来到了下午茶时间，开始你的肠道细菌告诉你说：“主人，我要吃蛋糕，主人，我要进食了”的时候，那我警告你，不要打开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因为现在非常热烈的在讨论粽子这一件事情。 0223639955生火灭火的时间。有什么东西你最近真的被升起了一把熊熊的欲火，想要快要受不了，还是你要灭火呢？告诉大家说那个东西不要，好像很棒，但不要，真的不行啦，不行啦，可怜啦。 想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生意上门来了，需要大家的生火与灭火，请问桌上型的冷气机好用吗？ 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的爱错，生火灭火，有没有曾经被生火过，然后得到了以后才发现，爱错， 根本就不像广告上面说的那么好，不像大家推荐那么好，太糟糕了。我要以正视听，我必须要灭大家的火。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YouTube 频道、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直播聊天室留下你的生火与灭火。这边有一把火被生了，可是还没有人来解答，到底桌上型冷气有人用过吗？来自于 Moshimo 这首歌曲《电光石火》Jealousy。在聊天室有大概3个、4个蛮灭火的，关于那个桌上型冷气这一件事。 jealousy.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 UFO New Star 李浩伟 Howard， 很高兴最近推出了我的最新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我会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原因是因为高中玩团的时候的那股热忱，然后想要延续到很久以后，然后也很高兴认识了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西谦，让我们有更多的热忱来完成下一张专辑甚至未来的规划，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最新专辑。 照顾别的感情戏，一切变得很甜蜜，原来是有你在，也有多余的自律，就能感受你思绪，一切变得有意义， Make me feel so alive， 曾经在你的爱，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could say could say，你是最美丽的存在，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could say could say， 属于别人的眼光，因为生命让我倔强， 因为渺小让我不怕努力向前闯，有的没的你的我的和他的过往该来的 首发单曲《微光》，用温润细腻的歌声传递力量，